喂，hello。边个第一啊？头先我见到夏威威啊，Nicola，唔系你第一，我之前啊，Blacker 啦，hello 啊，塔，Rasputin，hello，Timono。系咪头先大家都有呢个通知啦？已经应该系啊，下一个少少先。而家改善咗个 chat room 咧，就透明啦，唔会遮得咁多啦。Hello Dominic，你 Dominic 呢排拎翻啲细路啲相出嚟，想点先？声够唔够？应该 OK 系嘛？使摆埋啲。Hello 啊，俊咁早啊？阿谭去唔边啊？去日本啊？听听下旧节目，见到个 live，听咩旧节目先？Hello，Coming。Hello，Sean，第一次听啊，第一次听 live 定系点啊？定系第一次上嚟啊？咁啊，欢迎你先啦。Anyway，好似呢个色唔系几好啊，我觉得个名人名个颜色有少少黐底啊。声 OK 啊，OK 啦。唔系咩小戴帽咧，原因就系咧个发型已经控制唔到啦。咁咧，我最怕等剪头发噶啦。咁近来剪近即系呢一区咧剪头发，唔知点解呢排不停咁样要排队咯。即系咩钟数都行过，我唔想喺里面等咧。咁行过几次都剪唔到，几间我已经唔拣噶啦。即系而家习惯去八达通嗰啲嘟卡嚟剪头发噶嘛。咁以前咧，我喺土瓜湾翻工嘅时候咧。就成日都去开嗰间，咁啊好黑心啦，因为怕乌蝇咁，所以咧，咁我就长期都帮衬佢嘅。咁年尾嗰排冇怕乌蝇咧，索性唔剪咯，因为好怕好嘥时间啊。同埋喺嗰度等咧，你眼望眼都冇做乜。而家好在有啲手机咧，可以望住个手机啦。咁啊变咗，但系我都唔中意等咯，冇耐性啊。你而家啲字幕会自己走啊？你咁即系唔使读噶咯？台北出 trip，我翻嚟2日。你好啊，台北唔错。执车房睇翻小时候嘅，Old Good Time，好笑啊！你爸爸个样有少似孔庆祥，我觉得即系嗰个 William Hung 啊，即系唔系话个样似啊，即系嗰啲打扮啊、发型啊、眼镜啊。啲皮膚都似喎，Hello Cammy，直播越嚟越 pro 都唔係好 pro 啫，呢啲對我嚟講就真係好 pro 嘅，因為我識鬼整咩嗰啲嘢，咁咧就多得阿 Milton 啦，Milton 就係以前我同事啦，早排我叫佢過咗去Forum 幫手做 technician，但係好惡做咯，聽講咁變咗而家 quit 咗啦。咁咧，而家嘅 technician 咧，同埋城寨嘅所有嘢，唔系城寨，系 forum 嘅所有嘢，我都唔知噶啦。因为以前都有支针喺度，得闲就同我倾下偈啊，讲下嗰边点样舐气啊，点样搞啊咁样。而家完全系，所以大家有嘢唔好问我，因为唔知点解好多朋友咧，唔同 party 嘅事务咧，都中意嚟问我，唔知系咪有个人就比较八卦啦，大家都知。咁但系其实你可以直接问佢哋嘅，因为。人人啲 forum 啊，啲留言板啊，啲 chat room 都开放噶嘛，系咪？咁我但系近来听到 forum 咧，把声好鬼好听嘅，女仔嚟嘅，但系又唔见样喎，唔知大家有冇听咧？系啊，Cam 啊，冇错啊，系剪60蚊八达通嗰啲咯。金小文，Hello 你好，熊仔啊，你第一次见啊，Hello Susan。good 啊，今晚吹咩啊？哈， 阿俊，你有冇听其他台？我想问下，不如分享下，即系嗱，如果我见到有啲咧无啦啦入嚟，譬如阿 Cammy 以前有冇见过你咧？名有冇见过啦？即系喺旧台嗰阵，譬如阿 Sean 你未见过啦，其他啲咧，我目测咧都应该系以前台度过嚟嘅，Nicole 都系应该未见过嘅喺旧台。Nancy 又唔使講啦，成日都出現啦，老是常出現啦，同埋 Nancy 都好中意聽啲神秘嘢嘅，我知。因為咧近來咧，靜心係咪嗰個靜心啊？有個靜心咩？靜心口服液，我唔知喎，有個叫靜心啊，唔知咧。如果你冇咩資料就算啦，你唔一必定要知人哋嗰啲嘢。之前用第二個名啊，哦，熊仔用第二個名，之前用咩名噶？畫面靚，直情專業廣播啊！遲啲仲好，遲啲得閒啲，我會發展埋咁用白色牆嗰邊嘅做 backdrop，就唔使喺埋自己個位嗰度。咁可能要拎部 laptop 要嚟 control 啊！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嘅话，因为冇人推咪嘅呢度，得我一个人，监制都唔喺度啊！因为监制都唔中意喺度，唔知点解。可能呢度冇俾一个好舒服 hea 嘅感觉啦，因为一张正经 sofa 都冇啊，即系全部都系啲 office 嗰啲凳咧。咁同埋千叮万嘱我咧，监制你唔好咁癫啦，你唔好一吹吹几个钟啦，仲有好多嘢做噶。咁所以咧，一阵间各位麻烦你睇提我，12点到咧我就要闪噶啦。唔系闪啊，仲要喺度继续开工，咁所以亦都今日就唔系有特别话题嘅，即系只系想讲下咧，即系如果有啲八卦嘅朋友咧，嗱，我而家见到好多朋友咧都仲系听开旧网台嗰啲朋友嚟嘅，咁咧应该就唔会太八卦嘅。咦，阿邓武识就话，哎呀，系啊，惯咗，今晚把声唔沙咧，就自己读翻啦，有啲不智嘅。 Jackmusic MB 鄧模式最新消息，根據 Legacy 網台大典 Group 講，Forum 要節目重組，猛丁哥會停，看來大聲公和女王反面了。 系啦，话点解会由 Ragazine 嗰度网台大典讲嘅咧？即系证明咧，我呢度嗰啲朋友咧都冇乜留意 forum 嗰啲留言噶啦，应该系咪咧？我估咁咧，其实是咁的。咁咧，我就亦都有朋友就通知咗我呢个消息。咁我就唔会觉得震惊嘅，原因就系咧呢啲嘢迟早发生噶啦。咁但系咧，我估唔到咧。就發生喺啲即系咁冇理由底下咧，即系所謂冇理由咧，就係話即系譬如有個藉口，譬如喺度好似阿 Roger 早排講咧，即系譬如我喺度同第二個主持 friend 咗，自己開另一個網台或者拍咗拖，台主又唔中意，即系樂小姐又唔中意，咁樣就。俾人反面，俾人得扯就唔奇啊！咁但系咧，嗱，照计即系 Forum 嗰个台咧，统称堪称啦，叫做一人一支麦，咁啊，大家发表咩都得嘅。咁佢哋只不过系一支麦就撑呢个，一支麦就撑嗰个，一支麦就闹唔撑嗰个，另外嗰个亦都系做翻同样嘅嘢。我就唔知点解咧，净系呢啲咁嘅分歧咧。都可以，要節目重組嘅，即系我睇唔出有啲咩可能性，除非啊大聲公就自己走嘅啫，即系猛丁哥。咁如果唔系咧，我睇唔出有啲咩理由咧，佢系有必要咧就要，即系唔好话踢走啦，即系有必要重組个台嗰个節目咯。原因就系根本上个節目都唔同形式、唔同观众群嘅。咁，但系你又堪称自己每人一支咪，咁即系点咧？即系我真系解唔通啦，解读唔到啦。即系就算以前啊，我喺 D100 咧，我啊特别衰嘅，我成日都耻笑隔篱嗰啲老嘢老嗰啲节目嘅，尤其是 即係嗰啲蔣漢文啊，講風水講到故弄玄虛啊，我成日都恥笑嘅。就算大班拜毛澤東咧，我都恥笑嘅。即係係冇嘢嘅，即係因為我認識嘅香港，認識嘅言論自由咧，就係、是、大家唔同意見啊。就算我唔妥你拜毛澤東咧，我都唔會兜兜面鬧你啊。即係或者我唔會因為咁樣同你反曬面啊咁樣。即係只不過今時今日咧，即係點解要由一啲大網台走出嚟咧？再講遠啲，點解大家要從一啲主流媒體就走去聽網台呢？即係嗰個本末嘅問題，即係嗰個最基本嗰個原則，大家為咗咩聽網台呢？就係因為主流節目唔能夠滿足到你嗰個求知欲，或者主流嘅網台有啲嘢唔講得，無論版權問題啊，甚至乎一啲台務嘅政治問題啊，甚至乎真係香港嘅政治問題，呢啲各樣各樣，就令到你要封麥，或者令到你唔敢講嘅時候，咁網台就正正一個空間咧，就相對自由啲一個空間，一個媒體俾大家暢所欲言。咁但係咧，我覺得香港人真係太唔爭氣啦，即係呢啲不停咁重複啊，即係話你狗狗俾你吃屎，好似侮辱啊，啲貓狗俾你騎牆啦，咁不如講，即係。点解从一次又一次又重复咁样咧？即系其实我以前个好拍档咧，阿 Pamika 咧，我都唔明佢点解做翻重复嘅嘢嘅。即系当时喺城寨，佢都系俾人咁样压迫，而即系都叫做好唔礼貌咁样俾人飞走啦。咁我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啦。咁即系佢认为咧系我有份趯走佢嘅。咁但系我虽然我系喺个网台投票，我都系投弃权票。咁佢某程度咧，就因为唔够票，咁要走嘅。咁但系我同时亦都安排一个新嘅地方，就介绍咗个花生台。咁我觉得我系做错咗，原因咧，我就应该唔能够容许呢啲事发生嘅。咁但系即系当时根本就冇正式公开包埋，连埋佢一齐喺度投票决定嘅，系佢单方面。原因佢哋真系好人多，因为成个台嘅人都系赞成佢唔喺嗰个台嘅。咁但系我中间就做一个磨心，即系两边都系，即系觉得我要帮佢出句声咁样。咁呢啲情况咧，我老实讲，我自问我系爆咗嘅，即系崩溃咗嘅。咁于是乎咧，我又觉得冇眼屎干净猛。咁于是乎介绍咗佢。花生台之后啲嘢咧，我就唔想讲啦。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点解曾经发生过呢啲俾人迫害嘅人咧，就偏偏要做翻同一样嘢咧？咁嗱，我未了解到事实咧，我又唔敢讲迫害。但系之前咧，亦都听过某人对某人嘅不满嘅投诉，就话俾我听，咁我就置诸不理啦。你大家都见到我即系离开咗嗰个台，曾经我亦都解释过点解离开网台界啦。就是这个原因啦，即是为什么会不停地发生这些事呢？即是还是号称一人一支咪这样，但是即是断估 Gordon Poon 对民主自由公义的 spectrum 在那方面，在 spectrum 里面都相对接近一些forum 啦，是不是？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forum 近来出现一些梁振英 fans 的声音啦，即是会在那做嘉宾啦，又会出现一啲出现一啲反占中大联盟嘅成员又走去做嘉宾啦。咁但係呢啲佢一句声明都冇出过，即係你就算出一句声明话呢啲人嘅立场唔代表 forum 咁都得㗎嘛。但係呢啲佢哋又完全，我暂时未见到佢哋有啲咩声明。但係呢一啲即係大家都係相對接近光譜嘅節目主持人呢，就偏偏要排除佢。咁呢、這個我今次就講到呢度先啦，因為 我得到嘅資料唔太多啦。咁我覺得又好唏噓啊，我覺得呢樣嘢真係都唔明點解。即係其實就算講到你好憎佢，你容忍佢呢，咁但係而家成個情況就係、是、佢根本就唔會上去你個節目度見到佢哋嘅，佢就自己搵到個地方，佢就做佢嘅節目。我又唔明点解连见唔到都忍受唔到佢喺个节目度讲多数，唔知系咪多数啊，即系某个主持人唔啱听，或者佢个支持者嘅反话嘅一啲言论就会被排除去出面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我 O 晒嘴，兼夹真系冇嘢讲嘅。即系我到而家咧， 啲心情已經，唉，即係又唔可以講放棄嘅，即係我研究咗好耐，網台點解會成日都鬧交啊、分裂啊，又或者唔開心嘅事，令到啲網台散曬啊，甚至乎某啲反對勢力，即係對政府一個壓力都散埋啊，即係我都有啲分析嘅。但系咧，今次呢一課咧，就係算長知識噶啦，即系以前咧就未見過，因為咁樣而分開嘅。但系呢個亦都幾 update， 亦都幾貼地。原因就係咧，個市面上咧早排俾一個共產黨設計嘅一個假普選咧，唔係假嘅選舉，特首選舉，就令到已經幾大原本係比較友好嘅陣營都分裂。咁所以即係正如阿 Patrick 話咧。中國人嘅特色就係排除異己，咁我就好即係大家做咁多嘢，開網台嘥咁多寶貴嘅時間，揾少食，即係揾食揾少啲，走去專登做一啲嘢，為咗乜咧？即係大家有冇咁樣諗過咧？即係大家係咪有就係為咗啖氣，就為咗我哋嘅言論自由漸漸縮窄，同埋政府嗰個自由度，同埋兼夾我哋距離民主普選越嚟越遠，而去發出一啲聲音，而去每人一支咪咁樣。去講出即係大家應該爭取嘅嘢，令到鼓勵大家去同政府對抗咁樣，唔好同政府對抗咁大件事啊！有啲人聽到驚啊，即係爭取自由同埋平等同埋真普選咁樣，即係大家多數人都係要真普選嘅。但係點解大家都係同一條船嘅時候，大家要互片插兩刀㧬佢落海咧？咁樣呢個真係唔明白。咁我短期內咧亦都會了解一下嘅。因为大声公我始终都应承佢继续帮佢做一集嘅，咁但系睇嚟今次要佢上嚟我呢度又倾下偈咯。咁嗰边即系我因为呢单嘢，我觉得太失望嘅关系咧，即系唔止失望添啊，即系觉得即系虽然意料之内，但系估唔到真系做得出。咁所以我都应该唔会上去再做节目噶啦，因为。即系古巴都要禁运啦，系咪先？即系咁解啊嘛。好，又要哇！我而家一蚊越南咖啡啊，拎咗个咖啡机过嚟咧，自己即系个咖啡机泵啲热气出嚟嗰种咧，嗰啲叫咩咖啡机啊？即系所谓即磨咖啡啦，但系嗰啲咖啡又唔系即磨啊，已经磨好咗噶咯。好 ，SK Hello 你好。哇！仲有好耐冇讀嘅你留言，而家咧直頭啲上次人投訴嗰個問題咧，話啲留言唔喐，但係而家似乎又冇唔喐喎，自己走添喎。 Kimino 好，12点差唔多啦。Jeff Luke， 嘿，探長 Lee Patrick， 迷迷夠話咁講字好聽啦。最後咪又係一言堂 SK， 你係 Lee Patrick， 百花盛放，言論自由。讲就咁讲啫，王剑行系 He Connery so I tech 矿利益问题 ，Chris Wen 老探好第一次睇直播啦， 令 唔争气 Lee Patrick 分党分派，中国人得色，铲除异己。王剑行 Forum still have your fatality， 令探长回归 Connery show， 指听众成日问你几时翻，而家睇怕都冻过水，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 ，Hello， 探长，嚣是路宝，啱嘅，探长知几多，讲几多呢？个态度好中肯，老前辈教落，俾你见到都信一半，何况间接听翻嚟嘅。 其实我又唔系全部间接听翻嚟，即系一路我都同啲某人会倾一两个偈嘅，即系当系一个意见俾佢嘅，但系个 feedback 都系。好執迷不悟咯，即係有某啲人咁，所以唉，唔好喺呢度講啦，即係喺度講又好似單方面咁樣，即係揾日兜兜面啦。咁Eling Low， 我回歸邊啊？我從來冇回歸喎，我不嬲都喺呢度喎，我不嬲都喺呢個九吹廿四呢個 channel 冇回歸，即係冇離開過。Stage Two 就真係自從 D18之後就回歸咗。咁樣即係希望你搞清楚個次序，亦都麻煩嘅，好多人都唔明嘅，因為咧有幾個好似阿 Maylam 咁樣咧，即係咁鬼 長期都是支持我啊，即係幾個都有嘅 SK 嗰啲，即係其他唔知嗰啲朋友咧，亦都我唔打算佢會知嘅，因為亦都嘥少時間講啲新朋友唔明嘅嘢啦。咁總之總結一句咧，就係話即係大家既然拋個身出嚟，即係嘥咁多自己嘅時間精神出嚟搞個網台，希望多一支咪發聲，講出一啲即係希望你嘅同伴更加。你话瞓醒啲又好，或者多一个意见去观察个社会，或者大家关心嘅社会都好啦。咁但系逐样嘢系自己拆位嘅，就系为咗自己嘅尊严，但系为咗即系你入边Milton 有听啊，哎呀死啦！阿 Milton 话咧个人声黐底。就佢 send 咗曲俾我，唔知 pay 喺边度添，死啦，唔记得咗添。你 send 咗去边度呢？我一阵先再搵啊！哇，同埋阿 Milton 咧，你可以你再改改个曲咧，嗰啲字唔好消失得咁快得唔得？因为咧我讲讲下咧，嗰啲字又消失咗啦，咁变咗大家都睇唔到，同埋肩胛唔可以唔使去到咁低，即系剩喺个白色墙嗰度 OK 嘅。哇！啲遥控改曲几劲呢度，真系。大家头先可能唔知道我讲乜嘅，我就系同一个阿 Milton 去帮我手改，即系整啲字，即系整个呢个 OBS app 嗰个朋友。咁佢而家隔空就话俾我听：，哎呀，黐地添啲嘢咁样。喂 ，Hello Chris， 第一次听，多谢你支持先。咁咧，跟住。阿 Connie， 阿咪阿 Connery，so 啲听众问你几时翻去，冇错啊，我都慎重考虑唔翻，唔系应该咁讲，应该我即系暂时我都唔会，即系我咁讲，佢哋就觉得挑你好叻咩，咪唔好翻咯，咁啊最好啦，即系最紧要大家个感觉开心就得噶啦。阿 Windy， 我冇欲言又止，你有咩唔知再问我，我知就实讲俾你听。 嚣是路宝，啱嘅，探长知几多？ 我呢个讲咗啦。 讲几多呢？个态度好中肯，老前辈教落，俾你见到都信一半，何况间接听翻嚟嘅。全 Win Chow， 媳妇熬成婆，做咗奶奶就要租一个新抱。小灰灰，探长你好，留咗养咩须？哈哈 ，Windy Liu， 欲言又止。 咁我唔知嗰啲，梗系唔讲啦。咩欲言又止啫？ Resputing Watch Site 都系探长睇得通透，自己一个人一支旗，最可行最顺。嚣是路宝，梗系明啦。Chris Ryan 一直都有睇开老探，肯定支持 Chan Chan。对 Forum 有啲失望。 哦，咁其实咧，我觉得都系大家俾多啲意见佢啦，即系唔好CD-ROM 斋唔出声咁样啦。唔会走字，人名心色版。哦，好啊 ，pay 喺边咧？但系。我试下先，俾少时间啦。同埋你send 咗个曲喺边啊？请问，哦就系呢个啊。我试下先，一阵间冇嘢睇都唔定喎。突然间，你知我整呢啲嘢好流噶啦。咁仲有你俾多意见啦，即系我意思就系话你哋有啲即系觉得想佢哋，咦？点解两个嘅咪？即系譬如呢啲咩睇到嘅，即系我觉得好最惨咧，就系我都明咧，有时系即系当局者迷啊，即系自己可能俾人冒犯到，上咗头咁样。咁但系又落唔到台咧，的确好痛苦嘅。阿 Source Window 到 double click 睇下先，我 copy 咗啦。 唔好意思啊，一心几用。点解 chat 停咗啊？唔知冇人打未停咯，系点解？唔系一路行紧啊，冇停到啊，好正常啊。喺 source window 嗰度。pop up 嚿嘢出嚟，跟住换嗰啲曲啊，系啊，明啦，记得啦。喂，但系点解你突然俾我嗰啲咁少嘢嘅？头先嗰个唔似系喎。阿 Milton， 你嗰行嘢好少啫。等等先啊，你 complete 嗰个系摆咗喺边噶？可唔可以重新俾多一次我啊？请问 Milton。因为我见到之前嗰个有好多字喎，但系你都觉得两行嘅，点解咁少嘅？系咪 copy 唔晒咧？系啊 ，Facebook 睇到啊，得咁少嘅。多 send 张相俾你睇下先，唔好意思啊，各位，俾少时间我。等等，好多嚿喎、哦！嗱，俾幅相你睇下，你睇下系咪齐先？聲得咁慢嘅，嗱我而家等阿 Milton confirm 係咪嗰隻曲咧，我就可以改，一改咗咧，中途改都得嘅應該。咦？但係你咁多之前咁多 input， 但係呢度完全冇喎。好，咁唔緊要，讀住你哋啲留言先啦。阿 Coming Low，Hello。我就係 copy 多咁多隻 Milton， 所以等埋你，因為我都覺得唔對路啊！我見到你嗰度有好多曲嘅，因為 Hello somehow someone 啊，係啊，上次有樣嘢唔記得覆你 somehow someone。 Rasputin Watch Site 都係探長睇得通透，自己一個人一支旗，最可行最順。Hill 是路寶，梗係明啦。Tris Brand 一直都有睇開。 Hill 士路寶有咩？梗系明啊！阿 Chris 来有睇嘅 ，thank you 先。阿 Chan Chan 啊，讲咗啦。咁啊 ，Coming Low， 哇！今日我打去东区医院，谂住排期做一个检查咧，哇！俾人耍到我。 Coming Low 遥控技术支援唔系 Blue 系乜嘢？副声框。所以在这里听你吹最好 Lee Patrick 无雇佣关系又无理念好难为是一班人 Windy Liu 为什么 chat 停了 SK Lee 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小气咯 Somehow someone 我讲我理解的决战中环第一集有点像由女王口中所谓的前老板向太特约播出这样虽然我不肯定是不是那一个向太不过咁敏感的称谓，俾我有份投票都唔想同咁靓女的有联系。至 forum 公开系分老萧做金主，唔系之前听闻的次官，咁某程度有得解了。Very chance 小心民主党已被共产党统战了， 小心被人出卖 SK， 你有啲人真係好小气，睇佢唔出恶兔要。咁探长仲使唔使找数上一次满丁哥 Lee Patrick， 唔使小心了，差唔多所有民主派激进派都被统战了。 是咯，你话向太嗰单嘢，我唔知道你讲乜喎，老友，可唔可以具体啲添啊？咁另外，哇，真系好长喎。OK， 好，嗱，大家俾少时间我。啊！一 copy 曬嗰條曲 ，paste， 跟住 OK， 得唔得咧？應該得啩？咦！哇，勁喎、啊！係咪好啲啊？好似好啲喎、啊，雖然好肉酸，但係好清楚喎、啊。蝦餃遮埋，哇！就變咗大陸網站咁啊，有少少邪惡啊！再想想有什么饭可以整靓一点给你意见吧。Milton， 我记得你好像说一个巴一条字的，即是有个巴在条字的字底的玩法，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漂亮，真的。SK 说、有些人真的很小气，那 我通常呢就是被人骂小气的，那即是我这些都叫小气的话呢，就即是大家要检讨一下话过小气的人，真的。那另外呢就是someone somewhere， someone somewhere， 定什么忘记了这个名字， somehow someone。 那呢我记得你那时呢就说又说我很介意啲人说城寨呢个债主咧系老板，我系打工。咁我谂你搞错咗少少啊。咁我讲紧嗰阵时系我哋仲系一齐喺城寨做嘅时候。咁我唔系之后我有呢个感觉噶。咁所以咧，你将一啲时间压缩咗嚟讲咧，就对我有少少唔公道。即系我只不过系我用而家个 moment 引述翻当时我喺城寨一齐做节目嘅时候，俾人觉得我系伙计。我只不过讲翻呢件事出嚟啫，就并唔系话。你所講話，哇！佢哋出咗咁多力又堅持，咁啊實至名歸嗰個講法，即係我唔係講緊佢唔實至名歸，即係只不過當時我係六個 founder 之一，咁都俾人覺得我喺佢度打工，又係上嚟網聚嘅朋友，咁所以我覺得要澄清翻呢樣嘢啫。我諗佢哋都唔會反對嘅呢樣嘢。深口你话向太嗰个嘢，我都系想你听一听，解释。 Jason 帮探长一人打晒人哋整个网台，证明咗只有用心做，赢晒其他求其做的蛋散 SK。你我觉得最近唔应该 involve 喺最近有关政治方面嘅嘢，其实有啲觉得好似有啲蛊惑，同埋有啲人喺度有破坏性 blacker， 好肉酸呀、啊、多谢你呀、啊、9527 message retracted， Barry Chan 女王亲口清销公子出资 KML， 好清楚，不过好有强国 feel， 嚣是露宝画面字重叠，多谢你啊 ,9527。如果有嘉宾 ,D 字会遮住其中一个。 是啦，都是要想下计的啦。可能人手缩小，我现在没时间慢慢轮啊。如果 Milton, 你高抬贵手，你帮我手整埋细，就再就好啲咯。同埋我都是最希望呢有个 block， 不是即是有个 background， 但是半透明就最好咯，我相信是。但整唔到就慢慢啦，唔緊要。如果唔係，我寧願好似以前咁樣，即係有個 box 喺度細細地，咁啊 very good 啦。咁就係望法啦，暫時頂住先啦，各位。阿塔最奄尖噶啦，咁啊啱嘅。SK 話咩？我唔明你講咩？最近應該唔應該 involve 最近有關政治方面嘅嘢啊？其實有好多人覺得。好似有啲覺得好似有 啲蛊惑。系啊，而家好论尽噶，因为大家都识玩啊，因为摸得太清楚香港嘅群众个心态，即系只要咧你用一啲唔系，即系等于咁，即系譬如我哋做广告啊最清楚啦，我哋如果你遇着一啲俾得钱比较多嘅客咧，佢就要你做大量嘅满足佢嘅喜好嗰个工作嘅，但系嗰个工作咧，其实系对成件事最尾 end up 嗰个 end product 咧系冇乜好处，甚至乎有时适得其反嘅。咁但系香港市民就系个个都系嗰啲广告公司啲客咁样咧，就个个都要听到人哋啲嘢好好听啊，好易入耳啊，PR 做到足啊，包装得好靓啊，咁就受噶啦。咁如果你唔系卖紧真嘅龟苓膏，我卖好多，卖一日出百几万广告，但系我龟苓膏系冇龟嘅，咁但系啲人都照食嘅，你冇人抽证佢嘅，甚至乎有啲传媒踢爆佢，有啲人话个传媒搞事嘅，咁好得意嘅香港人，咁所以咧呢、這个情况解释到有啲嘢噶，真系，尤其是上次所谓嘅假选举咧，即系所谓真选举，唔系所谓特首选举咧。已经睇得清清楚楚啦，即系呢度唔好再讲啦，因为咧我系历嚟试过一个礼拜俾人行拉咗廿几个，今次都算系数一数二啊，咁厉害啊！就因为与民为敌咯，大家觉得即系大家都撑紧曾俊华嘅时候，你又走去讲反话 ，even 我唔系反对佢添啊，即系我都撑佢，不过讲多几个可能性，同埋我见到嘅嘢出嚟。咁啲人就自動入位咧，就話：咁你即係撐胡官啦，咁樣即係我唔明佢點解有咁嘅感覺嘅。即係總之你唔支持曾俊華就撐胡官嘅。咁好彩唔係話撐奶媽啫，即係個奶媽叫咩？咪林鄭啫。嗱咁啊 ，Barry 咧就話女王親口稱蕭公子出資。嗱我冇聽過佢咁講，嗱你唔好扇我啊！即係既然佢咁樣講咗咧。因为 Day One 咧最早搞呢个台咧就并唔系阿萧公子出资嘅，因为第一批器材咧就系阿次官出资嘅，系阿次官出咗唔知2万蚊到咧就买晒第一批架撑，咁我当时好放心嘅，因为阿次官出钱咁好 generic 噶嘛，即系成件事，因为佢当时佢喺港台。可能有啲節目調動，咁就令到佢好有因想自己有支咪，同埋佢做咗咁多年主流呢，其實做返呢啲唔主流嘅台呢，相對嘅自由度呢前所未有嘅，對佢嚟講。咁當時我就好放心啦，當然。咁但係後來我都漸漸發覺唔對路啦。咁但係身體係最誠實嘅，即係大家知道講乜就 OK 啦。因為我都見到嘅，其實女王講嗰樣嘢。阿 Tim 张，我去东区医院以咩呢？因为我发觉我自己怀疑有睡眠窒息嘅呢个情况啊，即系有时扯鼻鼾扯到醒咗咁嗰啲咧，咁嘅年纪又好快死噶嘛，如果有呢啲攞一攞你命，咁所以咧就谂住去即系睇下有冇提供一啲。呼吸機啊，或者手術啊咁嗰啲改善到呢樣嘢咯，因為都幾閉翳，因為我瞓好多覺都唔夠啊，即係同埋尤其是早幾日好潮濕咧，我冇開窗，仲開埋抽濕機咁樣，就揦嘢好嚴重地缺氧，咁已經嗰晚唔記得，即係平時有時間制冇教到咧，咁跟住之後嗰幾日都即係個工作量到你好大嘅時候咧。你有明顯覺得好困擾啊，因為你瞓醒都已經太陽落山啦，咁可以做到嘢宗數可能太少，咁所以呢個要面對嘅問題嚟嘅。 全面 channel 網台不停反面，唔奇怪啲人重複又重複，明知唔理性加無益於自己都照做。曾經黃楊達圖均衡對決，保送謝偉進入局。4年後黃楊達對快必又係藍炒益建制。 有啲嘢係知，但就係做唔到。李 Patrick 嗰个所谓萧公子来历不明，扮晒贵族，相当鬼。我对佢冇乜好感。Milton would set 做800 ，height set 做400，在人手下分位置同 sizes。K 呢唔系你啊，系某人啦。King 生皇城寨得一个刘世良做诊。S K 呢，我系站在你的一边的，我是支持你的。Somehow someone 要听翻先明噶。女王同分老萧在节目中一问一答，咁解答向太的当时战中的疑问。当时啱啱系哪个向太站出来同苦烟餐景噶？如果我误会咗，唔系哪个向太，应该要澄清下吧。Connor is so 萧公子亲临病，但系女王又唔少佢。Wendy Liu 女王的确亲口讲过。 嗯，我冇質疑你，即係如果佢唔係親口講，我爆咗出嚟咧，就好似我爆咁啊嘛，即係我梗係知啦，我喺裏面我點會唔知佢後來啲錢都係佢出嘅啫，甚至乎 operator 嗰啲都係佢出嘅，咁你就係咁樣先至令人不安咯，即係有時有啲嘢冇證據你又唔可以講出嚟噶嘛，咁所以我採取一個 moonwalk 嘅行動咧，呢個其中一樣嘢咯，除咗我之前話。即系唔中意人哋咪前咪后嗰样嘢之余，咁有好多因素嘅，咁变咗，即系我改变唔到嘅，即系我唔系冇出声，我有出个声嘅，即系譬如倾偈嘅时候有啲睇法，咁但系即系冇人睬你噶嘛，咁变咗咪唯有 moonwalk 咯，冇办法噶啦。咁我唔相信啊，女王系同嗰个向太有关啩，我谂。即不过咧，佢又嗰啲咩性情中人嚟嘅，即系譬如佢对朋友嗰个态度咧，往往凌驾其他嘢嘅。咁呢样我同佢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呢啲冇性嘅，觉得呢啲人即系觉得唔认同啦。总之大家睇法就咁，所以系咯，即系大家唔同嘅行为嘅人，就自然会有啲唔同嘅际遇噶啦，好正常嘅啫。SK 话唔系你啊，系某人啊，我又 miss 咗，唔知你讲乜、啊。城寨得一个刘世良做晒，唔系啊，我见到好多节目噶、啊，嗱有安静啦，有 Lens 啦，又有罗岸推股啦，又有嗰啲咩徐少华啊，又有卢瑞胜啊嘛，嗰、那个叫咩啊？唔系，即系总之以前喺做龙门阵嗰个监制啊，咁嗰阵佢唔系得佢一个噶，我觉得。嗰边最大问题呢，我都系估嘅啫，就系佢，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斗穷咧，就可以 last 到好耐嘅。但系早排唔知点解有咩，唔知咩行动定唔知咩，叫人捐咗几十万咁样，但系嗰啲主持都系冇粮出噶嘛。咁嘅时候，我谂大家开始有啲谂法咯。我相信系咁啦，即系比较正路啲啊。可能内情嘅并唔系咁嘅。仲有哦，咁可能佢唔记得啊。嗱 ，someone 你讲嗰样嘢，我唔明点解佢讲要讲几次啊？强调啦。 somehow someone 我做证讲咗两次系分老萧做金主，冇提过次官。Lawyer Lane Chukuruberry Chan 撑边个都是共产党赢晒小灰灰。掌毛上星期果集，女王系话萧公仔出资，嚣是路宝。我有朋友用正压呼吸机，完全改善。 嗯，但我曾经都用过人哋嘅呼吸机嘅，即系我岳父，因为喺加拿大咧，佢哋啲福利比较好嘅，咁咧佢换新款咧旧嗰格咧就唔使收翻，咁我攞咗嚟用，我觉得好辛苦啊，因为旧款咧成个好似空军机师咁吸住个嘴咧，我就发恶梦啊，用到。即系有冇改善我又唔知啊，我冇摸住自己点样瞓啦。咁但系咧晚晚都发噩梦，同埋呢个边咧滚晒，同埋痕痕，即系又痕又痛咁嗰啲唔好嘅经验啦。咁所以我又真系唔想用咯。同埋个机好嘈嘅关系咧，就令到你瞓得唔好咯 quality。咁希望而家有啲改善，或者嗰条喉可以驳到好远，部机摆得好远唔嘈咁，或者有啲咩高科技啊，做手术我都 OK 嘅其实。系啦 ，Barry 就系话撑咩都共产党赢晒，你又真系你冇资格同佢玩根本就。 乜长毛有上过城寨咩？上星期我又唔知喎、啊。哇，原来啊 ，somehow someone 你都仲有听噶，几熟噶、啊，你对嗰个台都。阿、啊、Anton Fred 迟咗一阵啫，不过今日都唔讲得耐啦。 Lee Patrick 个行态真系好好笑，自己系黑底，仲够胆扮名人，成日开口曝光，就系、是、唔知个丑字点写 Jeff Lee。睡眠窒息真系要正视，但轻则越瞓越攰，重则危害性命，保重。 系、嗯、啊，真系要搞搞佢啦。喂，咁唔知啦，人哋嗰啲人唔好讲啦，不如咁啊，不如讲下，诶，长毛上过。上过两次哦，最近讲咩咧又？我唔知喎、啊。喂，但系其实咧，诶，讲多句啦。其实最好笑就系咧，唔讲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啦，甚至乎阿、女王都唔会自己讲噶啦。呢啲细都其实搵阿 Gordon Poon 去 forum 咧，佢嘅意见嚟嘅。因为当时想 expand 一啲节目咧，咁而我提过啊，边个上嚟？边个最唔开心呢咁样即系讲笑咁讲，咁哇不知几开心啊！即系有咁嘅 idea 咧，就于是乎我就叫咗佢过嚟，就系、是、咁样咯。咁所以，唉，都冇嘢讲啦，系咪先？唔知点解，即系正如我话斋，一般嘅中国人嗰啲基因咧，有一 part 咧就系、是、自己一系做皇帝，好即系、就是、要掌管一切。到到見到一啲權貴嘅做乞衣，即係卑躬屈膝咁樣，即係好極端嘅 M 型社會啊，簡直係。即係大家記得呢樣嘢就千祈唔好做咁就得㗎啦。其實，即係如果你提都唔提，你自然又會做咗呢啲人，甚至乎有啲人提咗佢都仲要繼續咁樣做。 全面潮仲乜今日怒气提翻网台就有啲是是非非，唔似你一贯态度。Ken Ron 长毛上星期系上 forum Lee Patrick 探长，其实上咗年纪做多啲运动会少好多症痛。 痛症啊，系啊，我都知啊。我近来完美咁样解决咗瞓觉之后瞓醒个腰痛嘅问题。咁嗰陣時咧，就有啲人就話打飛機太多，所以條腰痛啊，但全部都廢話嚟嘅。咁你照打都唔痛噶嘛，可以。但只不過你要做一啲腰部嘅運動，沖涼嘅時候做一少少彎曲嘅動作，即係嘗試下個手指尖掂到個膝頭或者以下。咁你做到攰停，咁我已經完美咁樣解決咗腰痛嘅問題啦。咁所以嗰啲人係亂噏嘅啫。即系叫我打少啲嗰啲，咁多人打少啲嘅好过打多啦。S K 话我都系打咗份噶咯，已经我要斟少水啊 ，sorry， 读住先。 Tim Chun 东区排队好耐，怨唔太计交钱，我迟啲问下个老友佢睇边个医生。佢屋企有部飞利浦，同佢做 test 咗两星期。Anton Fred 最便宜嘅减轻睡眠窒息症状办法系打侧身瞓。K Harvey 中国人最爱内斗。 其实我都打侧咗瞓噶啦，已经。咁嗱，头先有个朋友又问我咧，即系点解仲提翻嗰啲网台嘅事？咁但系我即系点解要提翻呢？原因就系、是、一来有朋友真系打啖冇识，真系。讲咗嗰啲八卦，即系网台嘅 K18 咁啦，即系讲一啲八卦消息俾我听咧，就话网络大典讲过呢单嘢，咁我其实我又同时间亦都收到朋友 send 咗个 capture 俾我睇，咁同埋大家好多朋友都系嗰边听开嘅，咁我就当系一个大家共通嘅话题咁讲啫。咁你觉得我怒气咩？但其实我真系好平静，我一啲都唔怒气。即系可能你见到我皱埋眉头讲，你觉得怒气啦。其实嗰个唔系怒气表现嚟嘅，皱埋眉头咧就喺捞紧一啲资料嘅时候要皱埋眉头讲咁解嘅啫。咁可能你熟过就明我几时系怒气啦，真系。打咗瞓我都有嘅，但系有时瞓着就控制唔到噶嘛。 咁你朋友睇醫生就有架飛利浦借佢 test 兩個禮拜。哦，有啲咁嘅服務嘅。咁我就聯絡咗個保險經紀啊。咁佢就會俾個醫生我轉介。咁咧就原來咧打到東區醫院咧，佢話唔可以冒冒然嚟 book 嘅喎。咁有個醫生證明你有咁嘅需要先得，一係就輪街症，一係就自己揾醫生寫紙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決定咗，就睇嗰個醫生就叫佢轉介咯。因為我差唔多半年前都揾過佢，但我冇嗰件事。咁但係呢排覺得嚴重咗，咁咪所以要咩咯？要真係要對症下咯。咁啊 ，Wendy 咧啲私人問題唔好問咁多啦，即係尤其是同個老婆有關嘅，我就唔會答嘅。咁呢個常識嚟嘅啫，可能你係女仔嘅關係咧，咁呢啲嘢你問你老公就明㗎啦。OK， 陶傑嘅 DNA 論就搞笑嘅啫，即係其實 D 有樣嘢 DNA 係的確係會改變嘅，但係以人嗰個繁殖速度咧，2000年係咪能夠改到 DNA 咧？我覺得未必得咯，可能要超過10000年咧，人嘅 DNA 先會基本嘅改變嘅。咁我亦都唔敢講得咁死嘅，因為而家人了解 DNA 都係唔知幾億條啫，可能會再 detail 啲，可能再分拆到幾百億個唔同嘅組合咧嘅時候，就真係會成立翻陶傑講嗰個 DNA 論咯。即係而家我同好多遺傳讀遺傳學嗰啲人朋友傾過咧，佢都覺得好荒謬嘅，因為人發現嘅 DNA 咧，真係能夠改變咧，唔知超過某一個代數啊，即係譬如繁殖咗500代咁樣，譬如由爬行至到企喺度，呢啲咁明顯咧，就可能要成億年先至改變到嘅，咁佢哋咁講啦。咁但係我又唔會信曬嘅，原因就係有啲好細微嘅嘢咧，就並唔係而家發現得到噶嘛，可能 DNA 以外有啲譬如全心術，唔係嗰啲唔係全心術，譬如集體意志啊，我同阿安靜傾過喺靈魂上面嘅問題咧，佢哋有啲人話偽科學啦，就係話嗰個集體個信息咧，就係話有啲上一代嘅意識咧會遺傳咗喺某啲物件或者空氣或者靈魂嗰度嘅，咁就並唔係用肉體同 DNA 傳去下一代嘅。咁如果呢個成立嘅話咧，咁你講緊嗰啲小龍 DNA 咧，就的確係成立嘅。咁但係就自然就唔係叫 DNA 啦，就係小龍嘅意識啦。嗰、那個就係關於咧譬如啲狗有啲貓狗，譬如你養寵物，你觀察到咧，佢對某啲嘢好恐懼嘅，或者好憎一啲屍體同埋屎，一定要撥咗佢落個窿嗰度，擁住佢嘅。咁呢啲佢到而家都未進化到，但係咧佢點解會有呢啲行為咧？就係亦都好早之前咧，就令到佢哋會有咁嘅條件反射，因為覺得可能啲屎有細菌啦，啲腐屍有細菌，所以擁住佢。咁呢啲係咪進化得嚟嘅咧？因為係安靜點醒我嗰啲話咩集體意識啊咁嗰啲嘢嚟嘅咧？即係呢樣我當然我讀咁少書嘅人唔會知啦，咁就只可以觀察咯。咁所以樣嘢都留翻一個 open 嘅態度咧。咁我覺得對分析一樣嘢咧，就會相對精準少少。 李 Patrick 陶傑狗噏唔同人種 DNA 相差少過0.001%，主要係文化意識。Somehow 生魂聖炸人係一個類似會員制的群組。是海外听众提议咁样集资顶住城寨，城寨人有得上刘西良主讲的历史讲座，又有定期通讯 field trips etc， 唔系科水咁简单呢？我唔系城寨人，但好赞同佢哋咁样将类似信念的人集合起来，而且佢哋系做出版的，朝住咁有文化气息的方向行几正路。 嗯。阿桃话咩？屋企有支咩喷雾啊？你又做咩噶？阿日本人出啲招数系好得意。 我屋企有支日本 Ibicus 子鼻鼾喷雾，挤开门口，详情 send 咗去你 WhatsApp。 哦，系咪喷咗落去咧，就扩张嗰啲呼吸道、上呼吸道咧？咁所以啊，有计喎呢个，但有冇副作用噶？会唔会流鼻血噶？喷完之后，香港有冇得买呢只池田制药？天然植物精华油及维生素 E 系咪啊？嗰个衰婆叫咩名话？啊，嗰、那个啊，车淑梅嗰啲咁嘅喷雾咧，哦，等我试试先，有埋，系咪买水货咧？呢、這个好啦，咁我试下啦。我因为咧，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咧，其实日本嗰啲制药咧，好神怪嘅。因为咧，佢哋嗰个经验，即系佢研究嗰个病理嗰个态度咧，同西医有少少出入嘅。尤其是咧，二战嘅时候，黑太阳731部队咧，即系除咗黑太阳731之外，喺东北咧，好似喺兼夹喺南方广州都有啲好大型嘅人体实验嘅。咁当时咧，佢实验咗。嗰班人即系大家都当人当妖魔啦，亦都系啦，即系揾人嚟做实验，又唔揾翻自己国民，咁呢的确系妖魔嚟嘅。咁揾咗我哋，即系唔系我哋啊，即系中国嘅同胞咧，即系我老豆嗰代嘅同胞去做实验咧，就得翻嚟嘅成果咧，咁就系今时今日咧，好多日本大药业嘅公司嘅一啲基础嚟嘅。咁我睇翻 Discovery Channel 咧，就讲731。人体实验之后嗰个成果系点样用法咧？真系几有趣嘅。咁咧，佢哋就话咧，当时东北嗰个成果呢、那个 lab 咧，就有大量咧人体实验啦，例如冷冻实验啊、气压实验啊，同埋各样好残酷嗰啲，即系主要都系呢两种产生出嚟嘅实验啦。即系有好多劲嘅数据啊，嗰啲数据包括你忍到几耐啦。你个人几时会爆啦？同埋用啲细菌嚟整你嘅时候，你个身体有啲咩抵抗嘅现象发生啦？咁样，咁好多呢啲好珍贵嘅意见，即嘅 result 嘅。咁但系奈何咧？当美军攞咗呢啲731嘅资料在手嘅时候咧，咁攞翻去美国就俾当地嘅医学嘅。部門去分析翻嗰啲數據，咁攞翻嚟用咧，好有價值。根本又唔使你自己出手做啲哪吒嘢，日本仔做晒咁樣。點知咧，嗰啲所有嘅病理學家啊、軍部啊，任何人咧都睇唔明嗰啲日本話寫咩啊。咁佢哋當然有翻譯啦。咁但係啲翻譯譯晒咗英文之後咧，佢都係唔明啊。原因咧，日本人咧都好似有方面似中國人咧，就係中意用啲感受嚟形容嗰個程度啊。咁嗱，譬如你睇西醫，咁你咧試下西，即係假如有人住過醫院啦，你同醫生去爭取一啲止痛嘢啊，甚至乎你成日覺得自己好痛，你唔想出院啊，咁醫生咧一定會同你講一句咧，其實痛咧係好個人嘅感覺嚟嘅，亦都係咧好抽象嘅，亦都唔量化得到你有一級痛、十級痛係咪人人都一樣嘅，咁嘅時候咧佢就耍走咗你噶啦，咁咧但係日本人咧喺呢一方面咧就。用佢哋一個佢哋個民族好，大家都明白，甚至乎喺醫學都能夠醫學上都能夠成為一個真實性嘅資料嘅形容詞啦。咁所以就令到啲鬼佬咧頭爆埋啊！即係佢哋認為唔科學啊，主要係咁，但係佢唔科學，你唔能夠抹殺咗佢哋嘅研究嘅成果噶嘛。咁佢哋於是乎咧好傲慢咁樣放棄晒呢啲研究成果之後咧。咁咧就話交還翻俾日本，咁於是乎咧，日本喺戰後咧，你一個好大嘅工業咧，就係藥業啊。咁啊，今日最勁嘅藥業咧，全部都係咧當時喺731有份研究嗰啲工作人員，甚至乎喺主管所擁有今日最勁嗰啲藥廠嗰啲成果嘅。咁所以咧。中國人咧，撲街咁撲翻去日本嗰度買日本藥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即係佢哋覺得佢嘅祖先咧，即係咁樣犧牲咗俾日本研究呢啲咁好嘅藥咧，要攞翻自己應得嘅，咁我唯有咁諗，就覺得即係合理化咗 嗰啲大陸人咧點解咁瘋狂翻去日本買藥啊？原來咧好多成果咧都係嚟自中國人嗰個體質嘅，咁所以咧應該對亞洲人嚟講咧，日本嘅藥咧係應該係比較超卓嘅。咁我覺得有關係嘅。咁所以呢、這個你咁樣諗係咪會覺得舒服啲？即係嗰啲大陸人去日本買藥咧係好正常，攞翻個公道。有人讲咧，猫狗爬沙嗰个理由喎、 啊。嚣是路宝，猫狗爬沙冚是系唔想俾天敌发现。Jack Music M B 邓无色，如果探长唔系睇内科或外科，可以用嘅预约通入专科，不用浪费时间去医院排期。Alan Chum 池田无饭堂 Blackter， 我可以帮你买。 唔该晒。 Tune Moon Trail， 话说有朋友。睡眠窒息检查嗰阵，其中要全身麻醉。佢话之后喉咙定肌肉松弛咗，变咗好大声鼻鼾。探长当都是全闲，听完就算。韦信王 Hello， 以个 message box 退咗地嘅 bat 395 Hello 探长 Anton Fred 老探。睡眠窒息有机会系喺瞓着后气管肌肉松弛咗，切开气管用嗰啲喷剂系冇用。 咁都试下先啦，可能佢收紧你啲肌肉咧，即系有少少迷信啦。不过试咗先知啊。阿嚣士老宝话猫嗱，即系 anyway， 可能你嗰个讲法啱啦。咁但系边个教佢嘅咧？呢、這个就系、是、咪就系、是、如果你话 DNA 传嘅话，可能要好多代喎。咁其实猫狗佢出现喺地球度，唯一佢同人唔同就系佢嘅。每一代咧，只不過需要兩三年或者一年就可以生產另外一代，人就起碼十幾廿年先生產一代。咁所以咧，貓狗進化得快啲咧，快過人咧，係合理嘅。咁但係人點解咁多意識同埋咁多習慣同埋咁多個 DNA 係點樣改變嘅咧？咁呢個真係我識條毛咩呢啲？用 app 可以预约啊？我揾下用咩 app 先。多谢你意见啊！都市传闻就要揾阿 Gary Kwan 倾倾啦。呢、這个哇乜全身麻醉之后就会令到喉咙定肌弛、肌肉松弛啊？究竟有冇呢个科学根据咧？嗰一晚可能会嘅，但系长期都系咁啊，死得噶喎，大佬。咁全身麻醉过嗰啲人都死得噶咯，如果系咁讲。是啊 ,Winsome, 而家试緊白老鼠啊个 message box, 咁样退地都几核突㗎我觉得。即係可能啲字体同埋啲色嘅问题啦。我索性令到嗰个边再大嗰啲会冇咁核突呢唔知啊真係。哇而家眨眼就差唔多到12点啦。我本来想讲埋吴文远被人拉嗰单嘢嘅 ，Anton Fred， 你快啲揾医生写纸去政府医馆排期做晚间睡眠测试仲好，评估咗要跟进就排埋期睇专科，政府专科平好多。韦上翁探长做乜帮班蝗虫谂个咁合理嘅理由 ？Barry Chan 成制好像向宗教学习。集合一群同信念的人士堂 ，Ivicus 原产地系 Denmark。Lee Patrick 探长，你可以试下游水跑步，对心肺呼吸好有帮助。 唉，我能够付出呢啲时间啦、啊，同埋精力，我就唔使咁样喺度等死啦。啲身即系越嚟越差啲身体，即系我要真系好冇嘢做先得咯。咁啊，呢啲又攞嚟讲嘅。咁我见到有啲人好忙，日理万机嘅 CEO 都成日跑马拉松嘅。咁呢样就唔可以俾藉口自己嘅，我都明嘅。多谢你。咁仲有城寨冇坏嘅，我觉得即系志同道合一班人。但系问题就系、是，当你知道嗰啲人表里不一，你又觉得好猛啫。即系好多人都俾佢表面呃咗。好啦，差唔多啦。 我要做嘢啦。 晚上旺用嘅预约暂时只系得妇科用得咋，好似嚣是露补咁，或者先调整睡姿，应该会改善。 我唔明啊，睡姿点调整咧？嗱，我有意识嘅时候，我梗系识得打侧瞓啦。我仲研究咗，即系我查，即系有研究，唔系自己研究，即系有啲消息显示咧，你向左瞓同向右瞓咧，对个胃液倒流都唔同嘅，我都研究埋噶啦。咁但系当你瞓着咗之后，你点调整到咧？系咪好似整蛋糕咁样，整个饼帽咧框住自己，好似凶案现场咁样框住自己，咁样先可以调整到个睡姿咧？我唔知你咩办法可以提供到。当你冇意识嘅时候，点样可以调整到个睡姿啦？嗱 ，Anton 要戒烟酒，我咧而家净系饮酒嘅啫，仲兼教系嗒下嗒下嘅，我就唔会劈酒嘅。譬如我搵阿万鬼机啊，我哋上嚟倾偈咧，阿万鬼机饮咗四罐，我一罐都饮唔晒嘅，即系我就唔会劈酒嘅。但系咧就一齐会可能 Happy Hour 啊，饮一杯，我两杯都饮唔到嘅。咁系咪对我嚟讲咁严重咧？希望唔系啦，或者我特别渣。半杯都死咁就冇得讲啦。咁我尽量都唔会专登饮嘅，即系我冇瘾嗰啲人，即系我唔系话唔饮唔得嗰啲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因素都唔会影响到我太多咯。吴文远单嘢系清算行动之一。喂，我觉得真系好荒谬喎，即系踢爆你就攞呢啲，即系其实好多时咧。好多人做嗰啲嘢咧，都系犯法嘅，即系嗰啲法例，但系对公众有冇影响咧？即系以前嗰个律政司咧，咁样考虑去唔去起诉嗰啲人噶嘛？但系今时今日咧，就滴水不漏啦，一小行差踏错咧，就即刻告。但系自己嗰啲咧，譬如689嗰啲咧，又拖啦。阿林郑月娥偷步马会嗰单嘢啦，唔系偷步故宫同埋马会个地嗰啲咧。又不了了之，甚至乎林郑嗰阵时 handle 嘅新界佬僭建呢个丁屋又系不了了之，即系选择性嚟执法。我觉得吴文远讲得一啲都冇错，就系话新加坡模式已经启动咗啦。咁讲起新加坡模式咧，琴日我就见到新闻咧，就见到阿余鹏参咧美国嗰度有啲新闻，但我啱嗰阵时介乎流离之际咧，睇到我度瞓着咗，唔知有冇人睇提我。究竟余鹏灿喺美国做咗啲咩咧？我好关心佢嘅，因为阿塔就话好似大肚婆咁，用几个月枯笋煎好晒嚟 hold 住打汁，哦，原来真系得，即系我讲个饼帽嗰个方法啦。咁你搵枯笋 hold 住，咁就打汁到噶啦咩？即系 hold 住嗰个形啊，你知系咪啊？可以练唱歌啊！后的拉筋肌肉练好啲啊，系咪真系得噶？你唔好点我、啊，听落去有啲好有啲计咁。哦，原因就系我好耐冇唱歌啦，真系，即系完全系唔会逼自己把声好高音，同埋低音我不嬲都可以好低得嘅。咁但系咧，以前咧我夹硬扮唱 Air Supply 咧，嗰阵时好似真系冇鼻鼾，唱到鼻血都出埋嗰阵时。我以前咧係喺酒吧嗰度咧，彈 band 嘅時候咧，我就做其中一個樂隊嘅成員嘅。咁咧個歌手咧就成日 complain 話自己一晚唱咁多首咧，就遲早死嘅。你唔好睇住我死啊！你哋要咧，我唔舒服嗰陣你要頂啊咁樣。於是乎咧，我做咗第二個，即係嗰個歌手唔得咧，我就頂上嘅。我都預備咗十首八首歌。又幫佢頂嘅，咁另外彈 bass 嗰個咧又預幾首咁樣，即係咁樣大家兄弟班咁樣搞掂佢嘅。咁當時咧，我都耐唔少要練歌嘅，咁我個 range 好窄噶嘛，大家都知啦，即係聽我講嘢唔瞓覺嗰啲都幾有耐性啊。咁咧嗰陣時夾硬唱嘅時候咧，個聲係好開嘅，即係我能夠而家個 range 咧係大概六度到啦，即係六，我意思係。六度里面六个全音啦，咁里面咧系把声系 keep 到正常，唔走样嘅。咁啊超过六度咧，有少少变咗鸭仔声啊，即系梅艳芳嗰啲声啦。咁再多啊，梗系更加唔得添啦。但我曾经咧最巅峰嘅时候咧， 我係去到13度啊！即係嗰陣時，因為我表哥係教唱歌，咁佢嗰陣時成日逼我練咧，練王杰嗰啲歌咧，哇！嗰陣時真係唱到鼻血都出埋，但係嗰陣時又真係好似冇乜鼻鼾嘅喎，你咁樣講好似有計喎。但我冇乜地方俾我練歌喎，而家同埋我覺得好肉麻嘅，唱卡拉 OK 真係唔知點解接受唔到啊，已經鄧武式。 Jack Music MB 邓模式预约政府医院专科个嘅叫预约通 Very Chan 用枕头垫着一边顺存我试过有效或个个 case 唔同要一路练一路观察自己 Tech Music MB 邓模式 Wansom 早期系用妇科测试个嘅现在开放给其他科除了内科和外科顺存系数声况如彭灿获美国政治庇护 Anton Fred 今日拉过72个 IT 界别总票低自身调转屈系莫乃干总票好无耻 Kamino 呼吸机要认真清洁过滤缸好易有细菌 Blacter 好似涉调及出来试糖刚刚睇咗 Ibicist 嘅解释原理系话一般瞓着系用鼻呼吸太疲倦或者饮咗酒就会用口呼吸而喉咙最入面嘅软骨下垂用口呼吸震动咗块软骨所以有鼻鼾顺存用错气料用啱可以唱到几高下 啊我又唔明啦咁系咪其实打鼻鼾同埋擘大口瞓有关呢即系假如用嗰啲方法封住个口会唔会防止鼻鼾呢但又確保佢唔鼻塞咧。阿塔就話好似攝條 gap 出嚟咁啊，即係唔明你咩攝條 gap 出嚟，攝條 gap 出嚟撈唔到啊。係啊，個 filter 好緊要啊呢啲。不過如果自己咁貼身嘅用品咧，就日日都要洗嘅可以。用錯氣就。唱到幾用錯氣了，用啱可以唱到高下，可能係啦。哇！原來莫乃光嘅72個真係拉嘅，我以為有人咁樣講添，係咪就係因為呢、這個低子心佢哋篤灰咧？哇！佢篤就差人就做嘢噶啦 ，ICAC 有冇搞錯啊？原来预判参就政治庇护，咁都好啲，好过喺新加坡俾人凌辱啊！那个 app 叫咩话？叫预约通，好，等我研究一下先。阿 Barry， 我发觉咧，而家我呢个 chat room 咧，见到嘅人咧，会讲嘢嘅人，好似缩窄到越嚟越少啊！因为有啲人都费同我拗，可能即系我又说服唔到佢。 Barry Chan 林郑即找地产佬条数话官商合作发展公营房屋。Somehow 新闻听过一个古法系绑个网球在背脊，咁就可保脊睡以减声鼻鼾。顺存冲凉唱 Lali Patrick 如彭灿去错地方啦。新加坡根本系美国附庸国，根本就射鼠一窝。Anton Fred 老探。睡眠窒息最有效治疗方法是减肥跟住是做手术跟住是压力呼吸机 Wendy Liu 林郑论坛都有爆 UGL 班爷如果要告佢都应该有份顺存是 Hills 路宝当然啦 Blacter 有日本有上鼻鼾胶布用来贴嘴 咁恐怖嘅我冇 highlight 鼻鼾胶布嗰、那个嗰條題，但係又會噏得出嘅，係咪有鬼？沖涼唱唔得，嘈住人啊！我覺得咧，someone somehow 嗰個方法咧，好虐待性嘅，揞住自己，揞到瞓得唔好喎，即係啲質素唔係幾好喎。我覺得新加坡同美國梗係好唔同啦。你有冇聽過人喺美國？噴人哋架車要打藤啦，即系你咁讲有少少唔公道啊！哇，我听 Anton Fred 讲就灰啦，真系最有效就系减肥呢、這个好难啦、啊，跟住做手术好痛啦、啊，跟住用呼吸机 好困擾啦，真係好大鑊喎！而家咁樣，相對運動啊，真係，但係我識啲瘦人都鼻鼾好大嘅，咁係咪咁嘅原因呢？即係有得研究下喎呢、這個。唉、哎，林鄭呢啲咁嘅，即係一早就知佢，即係其實大家都知嘅，即係佢繼續行翻啊689嗰條路就係、是。其实佢暗示就系个利益嗰个分布系唔会变，即系边个揾开嗰啲钱咧就继续，咁啊所谓稳定，咁所以边有得救嘅啫？即系大家仲懵成成，仲喺度幻想。好啦，差唔多啦，有啲肚饿啲。 Nicolas 用空气清新机会有改善。香港空氣太差 ，Anton Fred 鼻鼾有唔同原因。如果係鼻骨問題，醫嘅方法係同氣管鬆弛唔同。屎糖其實依家未知係咪關莫乃光事，可以係嚟 Pro 數噶。 Apple A 都係噶，其實莫乃光佢哋呢啲人點會貪污啊？老實講，點會中票啊？即係呢啲。嗰啲咩书生论政，即系书生系搞政治，点会做到呢啲咁醒目嘅嘢啊？嗱，我同我鼻骨我系歪噶，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我鼻骨系歪埋呢一边嘅，系咪咧？系咪唔歪埋呢一边？咁所以咧，鼻骨都可能系我仲有朋友力证我咧，以前都有鼻鼾声噶啦，咁样咯，即系后生嗰阵都有噶啦，去过露营嗰啲咪知咯。咁所以真係唔知點啊，咩都係等醫生發落啦，暫時咁啊差唔多啦。咁大家有咩意見呢就可以繼續提出一下啦。同埋真係長知識㗎，大家一齊傾。咁同埋個就希望下次盡量整返好個字啦，因為咁樣就好清楚嘅，但係就幾核突下。咁啊真係麻煩 Milton 再研究下先得啦。咁呢又係嗰句啦，嘩好核突啊，加埋又係要例牌出呢啲，記得訂閱啦，因為我頭先啱啱再 update 返呢，而家都係得6525個 subscriber， 嘩真係實在太少啦，我嗌到牙血都出埋呢，都係多咗幾十個㗎，即系咪注定我就系咁少人听呢、這个节目？咁啊唔紧要啦，少咪少咯。即系呢啲要认命嘅，真系。咁另外咧就本地嘅朋友咧，如果想 subscribe 唔系想想赞助咧，你可以透过呢、這个赞助有咩用咧？就系要交个电费啊。因为呢度咧劏房原来咧电费俾人 mark up 咗嘅，我都系最近先知。咁加下租啊，即系有个好嘅空间，咁我又唔使挨到 high high 咁样做节目都赶冇时间，咁赞助系的确系有帮助嘅。咁你可以话，即系你唔得咪唔好做咯，咁又一个讲法 OK 嘅。咁我梗系始终都系想做啦，呢个9/24，即系有个空间，好大家即系得闲谂下嘢啊，去辩驳下咁样。关心下社会啊，咁 OK 啦。咁如果海外嘅朋友咧，继续想支持，即系唔想呢个9/24成日都有好多嘢令到开唔到节目啊，咁样亦都可以出少少力，就帮下，就可以用呢个 PayPal 去赞助下我节目嘅成本，咁样咯。咁啊，差唔多啦。哇，玉龙你真系实在太迟啦，我要走啦。你仲有咩啊？莫乃光系你宅家只狗啊？有冇证据啊？你不过唔紧要啦，我都唔系好 care， 因为佢边个人做边个只狗，冇人控制到嘅呢啲嘢，系只系只狗控制自己做狗嘅啫。用狗嚟形容都唔系好恰当嘅，我觉得。 肾全可能是软骨下垂引起鼻鼾和睡眠窒息之前长个枕头低啲咪冇鼻鼾咯。 咁易就好啦，咩都试过啦。Vincent 话大部分人嘅鼻骨都系歪噶，原来。哦，咁即系我唔使咁担心啦。仲有阿 JoJo 就话， 冇呢方面嘅經驗，答唔到啲，我明白。咁仲有好似全慳電煲啊，因為太口乾同埋有少少肚餓啦，已經。唔依你真人 show， 驚上咩？驚咩？唔知咁啊，得再重新讀一次先。 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唔要你喺真人 show 鏡上直言成龍喺自己十八歲那年已展開追求。富商框八十八，一 clunly 你好，一 clunly 我遲再一 clunly。 係咯 ，OK， 咁啊，嗰啲咁嘅所謂真人 show， 唉，睇嚟做乜啦？雖然吳依莉嗰單嘢咧就係真過其他真人 show 嘅，因為佢唔係食飽飯嗰啲嚟噶嘛，即係佢亦都生活上。是有啲困难咁样听讲啊，听啊嗰、那个翁晴晶咁讲。咁但係唉、哎、你十八岁嗰年你唔係做错少少嘢，咁而家咪要接受返自己当日嘅任性囉，我觉得。即係好似好冷血咁样，但係咁某程度又系咁㗎喎。即係因为你自己做得呢行，但你又追得升喎，你又觉得哇同一个权力做爱有高潮喎、哦，咁呢啲个代价相当之大嘅，即系嗰一入行嗰啲人真系要醒目啊！好啦，多谢你啊，做嘢开心，多谢你嘅祝福先 ，Good night， 再见，再倾，拜拜。